你好，我是曲小英。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增长的核心在于减少用户阻力。相信通过前面的几篇文章，你已经掌握了了解、找到、执行增长理论，也优化了你团队的增长工作流。你甚至知道现在的数据哪步不好看，但是却还不知道如何解决。一个产品的用户数量往往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一、产品的质量是不是满足用户的需求；二、用户是不是知道如何使用；三、用户为了使用产品所花费的时间和他们得到的价值是不是匹配。如果一个产品没有证明满足了用户需求，用户对产品没有忠实度，我们一般不推荐增长团队进行产品增长。一般我们会先组织一个非常小的团队试水，重点看产品的留存率怎么样，也就是看产品的质量是不是满足了用户的需求。如果留存率非常高，就可以证明这个产品能满足用户的需求，我们才会进行专门的增长工作。对于用户是否知道产品如何使用，以及用户为了使用产品花费的时间是否和他们得到的价值匹配，这两个问题增长团队就能起到很大作用。增长团队可以帮助用户更轻松地了解产品的使用方法，并且可以从一开始就培养用户的使用习惯。更好的新用户体验、用户教育贴士等方式都可以达到帮助用户了解产品的目的。增长团队还可以让用户体验更加连贯，让用户利用更少的时间得到更多的价值，从而减少用户流失。问题分析到这里，你很容易就可以看出，你产品的体验要尽可能地减少用户学习如何使用产品、操作产品的阻力，从而才能实现高速增长。那么，我今天跟你分享的主题就是教你如何减少用户阻力。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前提是，你已经证明了这个产品可以满足用户的需求，这时讨论减少用户阻力才有意义。否则，你应该先把产品的价值弄清楚，把用户需求弄明白，而不是把时间花在促进用户不需要的产品的增长上。要减少用户阻力，那你必须先要明确用户阻力到底是什么。所有在用户享受到价值的同时需要用户做，但他们不想做的行为，都是用户阻力。举个简单的例子，便利店之所以火爆，就是因为用户以前需要走15分钟才能到超市买一瓶橙汁，但现在家门口就可以买到了。这15分钟的步行对用户来说就是阻力。现在家门口的便利店就可以买到这个橙汁，那为什么还要付出步行15分钟的代价去超市呢？对于互联网产品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在我看来，一个产品的登录和注册流是痛点最多、用户最讨厌的，也是用户最容易流失的部分。这部分的用户阻力对产品增长的伤害也是最大的。那么接下来，我就重点给你分享一下如何优化产品的登录和注册流，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用户阻力。比如，你刚刚下载了一个 App， 不记得自己是否注册过。所以当 APP 让你选择是注册还是登录时，你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选择了登录。接着你输入了一个常用邮箱， APP 却提示你查不到此邮箱。这时你需要先退出登录界面，重新找到选择注册还是登录的界面，然后选择注册才能创建账户。那么此时这个 APP 在你心中的分数还能剩下多少？接下来你要思考应该怎么优化这个产品的注册和登录流了。在我看来，可以这样稍作修改。当系统找不到用户输入的邮箱时，询问用户是不是想注册。用户点击注册，这个邮箱会自动填入注册申请表，这样就把本来需要3-4步才能完成的动作一步完成，也就减少了用户阻力。其实在我看来，用户想尽快使用 APP，整个注册和登录的过程其实都算是用户阻力，每减少一个步骤就可以降低用户流失的可能，从而提升用户的注册完成率。下面我再针对如何优化新用户使用体验的部分跟你分享几个经验可以减少这部分用户阻力的方法。一、自动推荐用户名。有些 APP 需要用户名是独一无二的， 如果用户尝试的好几个用户名都被注册过了，这就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体验。这个时候，你可以根据用户输入的用户名自动推荐没有被注册过的用户名，目的是减轻用户的注册成本，方便他们进行到下一步。二，把必填项放到前面。很多产品的用户注册流有很多项，但必填项也就是邮箱、密码、用户名，所以如果把必填项设计到前面的话，用户更有可能完成注册。这样，即使用户在填写选填项想要放弃时，你也可以告诉他们，你的必填资料已经完成了，你可以完成注册了，你真的要放弃吗？用户可以选择退出注册或者完成注册。三，告诉用户你会发什么样的提醒消息。对很多产品经理来说，让用户开启消息提醒是个巨大的挑战。我见到的做得比较好的 APP 会清晰地告诉用户会发什么样的提醒消息，以及为什么这些提醒消息对用户有帮助。有一个好办法是告诉用户，打开提醒消息以后，你随时都可以在 APP 设置上关闭消息提醒。加上这句话会让用户更容易开启消息提醒，现在已经有不少 APP 开始这么做了，效果非常不错。我还见过一个 APP 让用户开启提醒消息这部分做得非常精致，他们做了一个小视频，美女微笑着用手指着开启消息提醒的按钮引导你开启。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是告诉用户，如果他们没有开启消息提醒会错过什么样的消息。比如Instagram 告诉用户，你将错过朋友们的回复。Uber 告诉用户，你将错过司机到了的提醒。而这些都是足够的痛点。另一个用户阻力造成巨大危害的部分是电商的购买流，也就是用户下单购物的部分。购买流部分的用户阻力直接伤害的就是电商的收入，那可是真金白银啊。针对电商购买流的优化，你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的用户体验入手，减少产品的用户阻力。一，自动纠正邮寄地址。这个部分看似容易，但是很多产品都没有做好。那应该怎么做呢？接下来给你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如果我以前下过单，系统应该自动显示我上次的邮寄地址，让我确认即可。如果我新输入的地址格式不对，系统自动推荐一个合理的地址，让我一键修改。或者我曾经输入过多个地址，那么系统可以让我选择一个地址，还可以考虑分别显示每个地址对应的邮费，这样我就可以轻松地做出选择。二，购物车没转化。 Facebook 推出了一个智能广告，可以在用户信息流上显示他们还没有下单购买的产品图片，然后用户可以点击图片直接进入购物车完成购买。后来的数据证实，这个广告的转化率非常高。同样的道理，如果用户把商品放到了购物车而没有买，过了两天他回到了网站，你是不是可以考虑可以用一个小窗口显示他上次没买的东西，然后给他一个折扣券，让他直接转化。或者告诉用户，在过去的两天多少人买了这件商品，或者这件商品的库存还剩几件，通过这样的方式刺激用户购买的欲望。三，第一次购买。如果用户是第一次购买，在下单的过程中用户已经提供了邮箱，那么是不是可以直接存储邮箱信息，帮助用户自动创建一个新账户？这样用户只要加个密码，点下确认，就完成了账户的创建工作。这样做对你的好处是，你不仅得到了一个新订单，还多了一个以后可以发邮件宣传打折新品的回头客。上面我针对新用户体验和电商购买流的优化给出了几个小建议，来帮你减少这两大关键场景的用户阻力。其实从这些小建议中，你可以发现减少用户阻力的原则一般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一，自动完成。这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第一，同样的信息一定不要问用户第二遍。比如用户输入过邮箱，那么自动记录，不要让用户填写两次。第二，可以推导出来的信息要自动完成，让用户修改即可。比如用户输入了邮政编码，那你就应该自动完成城市和省份的填写。 比如用户以前买的是38的皮鞋，那么你就可以自动给用户推荐这个号码的鞋。二，告诉用户他们会失去什么。有意思的是，告诉用户他们会得到什么，他们可能不在乎。比如当你说今天有15%的折扣，点击这里购买时，用户可能不为所动。但如果你说明天15%的折扣就过期了，用户的欲望就会变强。所以作为产品经理，不仅要考虑产品应该怎么设计，更要考虑什么样的文字更能打动用户。比如如果不打开消息提醒，你可能会错过朋友的评论。如果你今天没有发抖音，朋友们就会看不到你今天的新鲜事。这样的方式对用户的活跃度的积极影响会更大，因为遗憾相比惊喜总是更加厚重。在美国有一个专门的词语描述这样的情况， FOMO， 也就是害怕错过。所以如果你能帮用户减少 FOMO， 那你就赢了。三，聪明的整合。能三步完成的一定不要做成五步。所谓整合，就是把相关的步骤用逻辑清晰的方式整合起来。即使只是视觉上没有那么多步骤了，对于转化率的增长也是惊人的。比如如果第一步让用户输入邮箱，第二步输入用户名，那完全可以合并为一步。用户输入邮箱后，你可以直接自动完成用户名，或者如果有一步要用户通过搜索添加好友，还有一步需要用户同步通讯录添加好友，那你完全可以在用户刚刚进入搜索框还没搜索的时候加一个小按钮，让用户一键同步通讯录。这样的方式都是把逻辑相关的步骤整合，在产品设计上让用户觉得眼前的工作很容易，不用花多少时间，从而提升产品的转化率。知道了减少用户阻力应该遵循的几个原则，那么当你想减少产品阻力时，你就可以想出更多更适合具体产品的主意了。接下来我给你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今天我主要跟你分享了几个减少用户阻力的方法，帮助你更好地推动产品增长，减少用户流失率。你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些方法的前提是验证了产品可以满足用户需求。我给你总结了用户阻力对产品增长伤害最大的两种场景，新用户体验和电商的购买流，并针对这两个关键场景，我给出了一些方法，也告诉了你减少用户阻力需要遵循的三个原则。一，自动纠正和自动填充，绝对不让用户重复劳动，比如自动提供用户以前输入过的信息。二，告诉用户不这样做会失去什么，让他们感到遗憾，从而推动转化。三，整合逻辑相关的步骤，最少让用户在视觉上觉得产品的流程非常简单，从而提高转化率，促进产品增长。最后给你留下一个思考题，即刻时间 APP 哪些部分有用户阻力，你有什么